第168集，胡说八道。 在外巡查一番的薛老将军也回来了，极为纳闷地看了他一眼。 大冬天，你火气怎么这么大？ 不知道。 薛远撩起眼皮看了他一眼，摸了摸唇。 想顾元白想到大冬天都能有这么大的火气。唉。 薛将军，赶紧进去，都在等着你。 父子俩走进军营，摆在众位将领中间的是一个沙盘，上方已插好不同的旗帜，那是北疆其余游牧民族的地盘。 来商量商量年后的作战。等咱们商量完这最后的作战，接下来就是准备过年的事了。今年必定是个好年，这最后的关头还需要大家伙再坚持坚持了。 是。 时间一迈入了冬，白天亮着的时候就变得越来越短了。不止北疆如此，京城也是如此。而且京城的冬季也就比北疆好上那么一手指的功夫。圣上在12月中旬时特地出来巡视了一番京城百姓的生活，楚卫也在身边，一行人深入看了看。回城的时候，顾元白的脸上就加了些笑意。在他们一同前往乡间的路上，盯着楚卫的人便走了一个偷偷回了薛府，将这件事告诉了薛二公子。 圣上和楚卫同游，那你们还不赶快找机会处理掉楚卫。薛远的狗脾气你们不知道吗？要是他交代的事情没办好，是你死还是我死？ 是您死。 知道还不赶快动手。 二公子，不是我们不动手，是我们发现还有另外一伙人盯上了楚卫。 谁？ 不知道，但他们从今日一早就跟在了楚卫身后，如今楚卫就同圣上在一起，他们要是动手的话，怕是这些人啊都要性命不保了。 好好好，那你们就别做什么了，就让那群跟着楚卫的人去替我们动手。 是。 这些跟着楚卫的人正是西夏皇子派过来的人。西夏皇子是想暗中教训楚卫一番，他觉得既然他喜欢楚卫，那也不会做得太过分，于是就派人将楚卫绑来，让楚卫被他羞辱羞辱，等他出完气了，这人就可以放了。到时候大恒皇帝就算要查也得讲证据不是？西夏皇子派过来的人并不知道顾元白的身份，他们一边提防着顾元白和楚卫身后的一众侍卫，一边相互传递着消息。 这么多的人现在不好下手， 但他们在京城里头也不好下手，城里有巡逻队的人也就在乡间有机会了。 你看走在最前头的那个公子哥，一看就知道身体不好，手无缚膝之力。属下道前头正好有一处山坡，我们埋伏在那里，一批人去掳楚卫，一批人去掳这个公子哥，把这个人带上，正好能拿他威胁那些侍卫们，让那些人不敢上前。 就这么办了。 楚卫和顾元白缓步走着，有说有笑。正当他们走到一处山坡时，旁边突然有人大声叫着冲了出来，手里拿着大刀，凶猛异常。转眼之间，十数人就从两侧朝着二人冲来，身后的侍卫们立刻拔出刀上前。楚卫神色一变，当即护在了圣上面前。 圣上快走。 说话之间，这些早已埋伏在这儿的刺客已经冲到了面前，楚卫不闪不躲。正当他准备大义赴死之时，只听耳侧有几声破空之音响起，身前最先奔来的刺客已经一声惨叫，捂胸跪倒在地。楚卫一怔，转身一看，圣上面容无比冷静，正拿着一个小巧无比的弩弓，对着面前的刺客连连射着短箭。他当真是镇定极了，握着弩弓抬起手臂，在这个刺客中箭之后，又平稳地转向了下一个人。不过眨眼之间，侍卫们已经冲上前去与这些人开始争斗。只听没过几声的兵戈碰撞之声，这些刺客已经被侍卫们压着跪了下来。顾元白将工程部给他特制的弩弓收起，见到楚卫眨也不眨地盯着他看，冷面上勾起一个温和笑意。 楚卿， 吓着了。 楚卫倏地觉得胸腔之内心脏乱跳，他捏紧了手，面上瞬息之间飞上了薄红，如玉光洁的额上甚至转瞬之间出了一层细密的薄汗。顾元白安抚地拍了拍他的手臂，而后上前走到了最先扑过来的刺客跟前，冷冷一笑： 朕拿到这个奴弓也有半年了，今天第一次用，就用在了你的身上。 躬身疼得面色惨白浑身鲜血的刺客一听他的话，眼睛顿时瞪大，面色狰狞出了青筋。 皇上！ 派人在周边继续搜查，看还有没有漏网之鱼。 是。 侍卫沉着脸应是，随即快步搜查周边，还当真搜出了几个没有逃走的漏网之鱼。薛府的小厮们排排跪成了一排，一个个低着头不说话。顾元白语气喜怒不定： 你们都是一起的？ 薛府的小厮面面相觑，跪在最后的人出了声，毕恭毕敬道： 圣上，小的们跟这群刺客不是一路人。 那你们又是谁？ 小的们都是薛府的人，此次是奉公子之命来到这儿的。 大公子的命令，二公子照做，他们实在不知道该说是哪位公子的名号，就含糊的一笔带过。顾元白听到薛府两字，正要蹙眉，突然福至心灵，冷笑几声： 薛远派过来的人。 小厮的面上露出几分惊愕： 果然薛远往朕身边放了狼还不够，他还派了人盯着朕的行踪。他这是做什么？要时时刻刻盯着朕做了什么干了什么，把朕当成他的所有物吗？ 圣上的脸色变来变去，怒火隐隐升起，但怎么看都不是什么友善的好面色。薛府的小厮好像知道了他在想什么，连忙解释道： 圣上，小的们不敢窥探圣宗，我等是跟着楚大人来到这儿的。 顾元白面上一僵，半晌他忽而柔柔一笑： 很好。 看他神色，小厮心惊胆战，于是灵机一动道： 我等并无恶意，我们只是来保护楚大人的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